出一切的模式，眼相同的是无休又无知，总以为塑造我举止成为你一直想要的样子，如此一开始要何时停止？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在端午金曲捞当中，张碧晨成功唤醒黎明的我可以忘记你，这首歌因为没有太多宣传，没有被太多人熟知，这次被张碧晨唤醒之后，作为节目代表作还登上了跨年晚会。一起来听到我可以忘记你。 得到的已经太多，你安然去生活，我安静来存活。 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借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，对不起不要介意。 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能多痴迷，我可以忘记你， 沉默疯狂的有没有白费，幸福的痛苦的一样掉眼泪，就缺了一句再会，我们没有机会回到第二伤悲。为什么我们